ChinesePod.com. 宝宝，你看这是谁？ 嗨，小朋友。 妈妈，怪物。 哦，别怕，这是小丑。 是啊，我是你的好朋友。你看，我的鼻子是红的。 你是坏人，走开，走开。